好音乐九五九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老太太烟酒总经理王辉。我们企业专注烟酒行业28年，值此新年到来之际，我仅代表老太太烟酒，祝福所有九五九的听众朋友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好音乐九五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九五九的听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信美股份 CEO 刘克伟。我们企业专注于资本运营与实业股权投资，值此新年来临之际，我祝福所有九五九的听友今年吉祥，财运亨通。好音乐九五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这段不朽的感情，我只想 张开怀抱，融化了我。你轻念指尖，揉碎了我。你孤独。掀起波澜，抛弃了我。

果这事情我竟不清醒，莫非真的爱从来没说明？如果已注定难避这段情，是非多波折，长存未了情，让我的美梦换你一世情，始终都等到一寸好光景。愿你可快乐，像我痴情，谁是最爱，不必再验证。人生似为情，究竟应不应？越到心所爱，如何又冷静？如果已共鸣，何用太无情？梦好多曲折，此生心不醒。就算风已静，热爱不要停，痛苦之一不必要的反省，让我拥抱着热爱不要停，沉默最爱不必怕任性。热爱不要停，痛苦只因不必要的反省，让我拥抱着热爱不要停，沉默最爱不必怕任性。 就是我给你的最终的温柔。我的世界是自由或虚空，换个方向风景就会不同。从前的梦每一个画面慢慢放空，我不会相信我的心很安静，我们说承诺的时候 开过